合，我们俩只锁定周一到周五哈。 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这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放假的时间都会调整，但早秀呢固定到是那个周一到周五， 不调整。 哎，明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不一样，保留悬念。 好了，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既然说到这个天气这么好，来看一下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大放晴的天气。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8度。那么今天早晨雾锁京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而北京市的大雾黄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对今天早上的早高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开车的话，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过呢，随着太阳升起，气温升高，雾气会慢慢的消散，晴天暖阳回归。而今天白天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北京很美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最高的气温也有回升啊，差不多在27度。左右，户外的感觉都是很舒适的，但是也要提醒您，中午前后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另外呢，近期山区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依然比较高，请您避免到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呢，突出了一个我们片花当中的那个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山区的这个事情呢，最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晴转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签到排行榜的相关情况啊。 大家今天成功签到了吗？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打开签到排行榜呢？ 啊、这么夸张吗？ 对啊，今天这么急吗？啊，打开了，可以看到大家的排名了。我只是打开了榜。排名呢？啊，看到了，第一名蒲公英。今天这个系统就 是 个 直播秀吗？你为什么每一步自己的动作都要直播一下、 不是因为我老早就打开了，但是一直在刷新。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名是蒲公英，第二名是 Sandy， 第三名是 Mary， 第四名是 LQY0709， 第五名是暖书。 第六名呢是大雾，第七名是漫漫，第八名麦段不兜，第九名是狮子利友，第十名忙碌的欣然小姐姐。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哇，今天 PD 提到了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哎，那我们看看大佐是怎么来说的呢？ Hello， 听听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啊，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昨天就开始了，但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让我们奋发向上，努力奋斗。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设计有哪些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设计有哪些呢？ 大佐呀，你那个文艺组的那个创意就还挺好的。以后有没有考虑一下，就天天用文艺组的方式跟我们来聊天？ 上次大佐说了，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哎呦，大佐呀，就是你每天对他有点小期待，就是在于他今天会用什么样的 BGM， 他用什么样的一种氛围 他每天都会给你一些反转啊，这就是很有创意的事情。 对， 因为有创意嘛，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所以你对每天的话题呈现也都充满了期待。而今天我们也想让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做过的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设计也算是事情的一部分。为什么单拿出来？因为有些设计确实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拍案叫绝。这个设计可能是平面设计或者是一个 idea 都有可能哈。 也可以是家居设计，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些东西。 你家居，你怕不是要买家具了吧？ 我告诉你，我要买你用脚抠出来的四合院了。 我这种四合院你都给我买，那个我就多抠两套。 对呀、你抠出来的很便宜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设计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有送出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无音之音李坚全国巡回演唱会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2021年10月22号的晚间19:30，著名的钢琴家李健将与大家在北京音乐厅来见面啊。 在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一起带领大家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呢可以去大麦网。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锁定这个一位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票，所以呢请大家来在回答的这个答案的后面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视同为你想得到这张票啊。我们最终会去抽选出一位朋友。好了，那见过最有创意的歌曲呢，我觉得今天呢要放松的是，当时听到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开始天马行空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么这种城堡没有你住，话说王妃过一次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事实说明有一条人欢乐的响尾蛇，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雨滴来临点倒阻，为了可是这些路的骨头，独影单线刺顶着腐肉，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在远方剧毒，在一起被飞机的奶油，站着一次而困的老斑鸠，你老板就对的那不多，几天都没有可谁也难过，脑袋瓜有一点秀逗，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就会学人开口，新人长怕熟悉跟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上猫的狗，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湖中那些狗，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啊，背了背节奏，一直为了问候我，谁是神经兽？不是当年的勇士和战士的象征，换我骷髅头。这故事告诉我，一年的长寿还剩下多少？沙漠之中怎么会有你就？化作王妃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事实说明有一条温柔的响尾蛇，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雨季来临便走歌。灰狼刻着这些路的骨头，独影盘旋似顶着腐肉，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在与他决斗，在一起被飞行的奶油，站着一只恶棍的老斑鸠。印第安老斑鸠对的毛不多，今天都没有可谁也难过，脑袋瓜有一点秀逗，猎物死了的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我会休息一下，闲了不怕休息看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我包括天马的狗，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那些狗，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就 想到这是他21岁出的第一张专辑嘛，这种东西都已经融入到其中啊， 而且编曲现在听起来也是特别的，那个话怎么说，洋气， 天马行空，对不对哈？ 嗯，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啊，当然其中呢他应该有了用了很多 funky 的部分，所以呢会让你觉得这个编曲到今天都不会过时。 嗯， 当然我们的听众呢在直播间当中说，刚才你一说到，我就觉得 PD 这个周董的歌曲不是每个首都很有创意吗？那 PD 就说老斑鸠，咱们客观的说啊，虽然我们特别喜欢周董， 倒也 不能说 每 一首都 有 创意，也有些是重复他原来的创意，但这首歌 歌曲很明显很有创意，对不对哈？ 但大家今天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些创意还有设计，哎，真的是都挺惊喜的。 哎， 比如 Farmer 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标志，他说我觉得最有创意的是首都机场的标志 啊， 要为设计师点赞。其实一开始图片还没过来的时候，我还忍不住好奇，自己去搜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因为首都机场的首字，他把上面的那个部首画成了一个飞机起飞的样子，而下面的那个木字呢，然后做成类似于跑道的样子。哎，所以看起来觉得就是既满足了首都这个文字上的意义的证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起飞的这种象形的很形象，你看到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设计师真的厉害。 对，而且你觉得就是有些人呢不光是有创意，还能够把创意变成实践，这就很厉害了。像一飞哈，他说几年前他设计了他自己设计的新书桌，全部是他手绘设计图，然后在画图的时候随手一画有一个想法，然后关键是平常可能我们就是随便画一下哈， 嗯， 他的这套柜子真的生产了出来， 是，嗯， 这很厉害哈。 我觉得你这个画的也挺不错的， 对， 而且不得不说你这个木工师傅也挺棒，还原度一比一啊。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想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么样一条哈，就在武汉呢，最近有一家店，他们家店呢就一直在卖烤肉嘛哈。但然后呢就一直生意不温不火的，但是有一天呢有客人就过来说，我跟你说啊，你们家这个店我老远就开始找这个名字，老是被中间一棵树挡住，就看不着你们家那个店的名字哈。后来他奇思妙想的说，哎，那我干脆就叫做被树挡住的烤肉店。你看一下这个图 好像是 很有意思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提议出来以后呢，而且就它的整个设计也是就是直接设计成一棵树嘛，长得就像一棵树一样。后来就有人慕名前来，哎，你看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创意一下改变了一个店的一个生活。 包括你看就是企业的话想要打知名度可能需要打广告啊或者做营销啊等等，但你看沈腾的那个公司注册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海口那是家大影视公司、 后来你发现这种影视公司名字还不少啊。 对，都挺有创意的。 对， 还包括其实大家给我们提了很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深黑猫萨玛，他说年会我编导的剧本拿了二等奖，在公司调查产品创意的时候提出了想要设计一款能播放音乐的花洒，还得到了采用，目前已经在发售第二代产品了、真的有这样的花洒吗？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想到，因为很多人喜欢在浴室里唱歌或者听歌嘛。 对对，但是你拿着手机，你又怕被就是弄湿，你也不可能随时在洗着澡的过程当中出来调，对吧？ 我就问个问题，漏电不？ 那这肯定不会吧？ 花洒嘛，就觉得这个屋里是吧？啊，就就是感觉好像。但是你知道这个用户38838说啊，当然咱们早秀啊，主持人的歌曲 battle 还有视频以及听音乐的前奏、后奏或者混搭猜歌名。你说的是早安音乐秀吧？ 他说的是早安游乐场 啊，早安游乐场啊。他说希望继续加油，不断创新。说这个部分还挺有创意的。哎，你要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那 当然不让。 我们俩那天算了下，就是因为 这个环节居然能坚持9个月，也是挺不容易 的。对对方 的 设计，这样一个这个特别朴实的想法， 主要是每周都玩的不一样，然后光是想这个创意也真的挺厉害。 是啊，对。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有人动手能力很强。1840说和孩子一起利用废旧的快递盒做了一个小汽车，我看一下，哇，成品。还真挺有意思的啊，看起来像宜家的那个玩具来的哈。 哎，这个真的是 好看啊。 还有像周周提到了说，哎，我最近发现了网上好多人现在重新开始装修换家里的开关面板的时候，都会选择这种五孔分隔式的面板，就是 ABB 的面板，解决了三孔插头和两孔插头不能一起插的问题。因为好多现在的三孔插头和两孔插头，它那个前面的头特别大，你如果占了一个两孔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插三孔了。 让他请你去当销售。说的话，这绝对是很接地气的一种说法。 我说完，大家是不是立马就能 理解了？立马就明白了。对啊、是是是啊，好了，这种创意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一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今天的话题，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来，马上来到早安趣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是也很有创意了。已故的歌手 Whitney Houston 用这样的方式呢，重新存活在了我们的这个音乐的 CD 当中，来听到 Clean Bandit 带来的 How Will I Know。 Houston 以及 Clean Bandit 带来的一首歌曲 How Will I Know 啊，这算是重新的混音组合。现在呢，这种电音 DJ 呢，很喜欢用很多的电音，音乐的切片来作为他们的这种灵感，然后再来发展出大量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也是其中之一，配合出了一种又复古又比较潮流的一种风味哈。 目前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挺有创意的，来自周杰伦，还有像这是 Clean Bandit 跟 混音作品 Houston 的合作。对，那么大家也跟我们提到了各行各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的一些设计，包括其实对于之前的一些设计的感叹，比如说像刚刚无名8059说到了最有创意的事情呢，我觉得在我心里还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体操王子李宁在鸟巢空中漫步点火的这个设计， 对， 穿越了中国漫长的奥运史，走到了今天，真的是终身难忘。 嗯， 起码威亚掉那么高啊，这份勇气贯古绝今。 是啊，这个预谋驾到呢，说我这个我刚才听你们的这首歌曲，最有创意的是《英年老斑鸠》，我还以为是忐忑呢，忐忑吧，对，很有创意，但是我们俩唱过了，而且我觉得放的第二首歌曲咿咿呀呀的有点清不清楚，对不对哈？ 还有像帕丁顿熊提到了说，我觉得我们国家古代的建筑最有创意了，比如说像榫卯结构，真的太神奇了，一颗钉子都不用，哎呀，就靠这个其中的这种这是什么方式来着？就是掺杂在一起的， 对， 榫卯结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大家懂的啊，就是不用钉子，非常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的方式也使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成为了超越当代建筑排架、框架或者钢架的特殊柔性结构体。哇，好专业啊，这个词。 对，一看就是相关的从业人员啊，而且呢，允许一定的变形。他说呢，这个其实呢，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还会减小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抵消一部分能量，还是很厉害的哈。榫卯结构确实，而且我觉得，你知道现在有把这种结构呢，直接做到了这种模型当中。然后上次呢，有天坛的祈年殿吧，就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做成模型以后，你可以一颗一颗来拼起来，很有趣，很有意思哈。 但是提到音乐方面，没有想到我们两个又被拎出来表扬了呢。 说 论到创意，那必须是你们的 K 歌更有创意。土豆跑步说，你们上次 K 的火星哥 Bruno Mars 的给我留门， 人家不叫给我留门 那首歌叫什么呢？ Leave the door open 就是给我留门 啊对，也对啊。 火星哥还是黄老板的忘记了，但这首歌真的你们改的太有创，这其实不是我们手改的啊，必须要出来说一下，就是网络上大家网友的这就是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包括创意各个方面，我们是看到有人之前这么改过，我们说哎，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捎带手的往下再续个两句啊。 对，因为呢魔改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多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创意这件事情呢也会一直在发现，未来我们俩可能再会尝试一下这样，咱俩下次把英文歌 要给谁留门了， 直接改成中文来唱一下啊， 给大家在上班路上留一丝清静好吗？ 好了，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蛋宝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软嘴唇，但是呢由 AF 憨猪改成了 Hit the Rhyme。 在我开始押韵之前，我从节拍里偷闲，撇开了轻松的旋律和舒服的声线，我先声明一点，不用艰深的字眼，文字一样源源不绝，仿佛天生或字典，这是我目标，我想要走的路，为呢押韵能打开想象力的窗户，可以谈天说地像一群朋友睡在通铺，可以淡到植入无拘束，用最通俗的讲法表达丰富的想法，所有痛苦和快乐都让你像亲身经历，我收服人心的方法 so cool， 用旋律节拍征服，听到这里你就这样被我征服， It's so cool， 但人是念旧的动物，看我是这样捧出我的 so cool， 旋律大鼓和小鼓 And I hit a rhyme too， I hit a rhyme， 找出最简单的方法， Hit a rhyme，似乎是最好的回答， Don't ask me why，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总之我 Hit the rhyme，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yeah.你期待我给你什么，为什么要怎么才能让你快乐而没有负担，于是我选择显得像普通人一般，有料却简单，人人买得起的孔雀饼干，我喜欢认真而不要太严肃，偶尔主观但大家都接受的程度，不用讲得太深，想象空间却自然延伸，我讲得太真，你探了探说看真的，也许你说我普普通通，太软的 flow 没法让人呼呼生风，但是轻飘飘的才能升空，我静悄悄的不笑太唠叨，会让你乱糟糟呢，我糟了，从我脑海捞的想法不特别，但最重要是感觉，看我是这样押韵不断，其他先不管，在我的 showtime just hit the line， 找出最简单的方法， hit the line，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了好心情的音乐早餐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呀。现在也开始在前面会加前缀了， 因为你这段前缀就是很多，我要不给你加上你还得自己加，对不对、啊、 哎，今天我们是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最有创意还有最有设计事情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嗯、AGO 我说 PD 又不更新歌单了。 更新了，已经，大家回复歌单看一看。 哎呀，这 PD 好冤啊。今天是鲸鱼更新好吧。 哎，我们每周的这个关键词都是一样的，直接回复一下早餐或者回复一下歌单、哎、就可以收到今日份的早餐还有歌单了。 是， 看来今天这个不仅是有创意的话题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嗯、我们有创意的歌单也已经让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保存下来了。 是，赶快来看看今天的歌单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回复。今天说到最有创意的瞬间，你看到大家说到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哎，创意好像还真的就在你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查理普斯说，早秀的话题有一只鸡腿要给大佐，因为他的创意会非常无限啊。 嗯，那这个确实是。嗯，还有像很多说美食离不开创意、嗯、你看好多非常亲切的名字都会让人思考。 比如说 蚂蚁上树。 啊、 你知道是什么菜吧？ 我知道， 嗯， 不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肉末粉条， 粉条肉末嘛，是吧？ 红嘴绿鹦哥， 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当时看某一部剧当中里面的一个演，就是说的一个怎么具体是什么我也忘记了啊。 你这主持，你刚刚那段就是基本没有。哎，我再给你猜一个啊， 嗯， 穿过乡间小路的我的手，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是菜吗？ 对， 黑发， 嗯。 我的手， 嗯， 什么呀？这怎么听着有点吓人呢？ 海带猪手， 哎呀，真的有这道菜吗？ 走在乡间小路上是什么菜？ 真的有这道菜吗？ 有啊， 是什么菜？ 中间是猪蹄，两边是香菜。奇怪，有没有创意你就说啊？ 你就一定都离不开猪蹄儿，对不对？ 哎、那当然你因为你毕竟有走路这个动作嘛。春天一乍说，最有创意的事情，我觉得西直门的立交桥是我见过最有创意的设计，哎、大胆夸张啊！ 再给你加一个啊，还有四惠的这个立交桥，真的，我觉得外地的司机师傅来不一定都能绕得出来啊。还有用户1840IG，他提到了，哎，我就很喜欢你们音乐很秀这首主题曲，我觉得他的创意很不错， 哎， 再搭配你们两个的歌声，非常的契合早秀，而且歌词让小耳朵听起来都觉得。嗯，很贴近，很有创意。 哎，今天我本来想听大家创意，怎么最后都归到我们 这儿？夸夸群， 不敢当，不敢当啊！ 嗯， 赵雪呢说，很久很久之前住酒店，就当时可能还是刚刚有这种 USB 充电嘛，对吧？他就发现床头直接有 USB 接口。当时觉得哎，这个创意很有意思，现在也算是普及了，对不对啊？ 对，现在包括很多人家里其实可以通过换这个开关面板的方式，比如说换刚刚周周提到了那个就是五孔和三孔错开的， 嗯， 还有包括直接错开了之后还再加两个 USB 孔的，就感觉更加的方便一些了。 哎， 啊，还有呢，像泪落心田提到了，你说这个科技啊，还有像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的发展真的是挺快的。 嗯， 他说鱼子前段时间不是去探店了吗？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上， 嗯， 我在直播里看到了这个电子钢琴，我觉得真的好有创意。哎，真的，我那天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因为现在孩子学钢琴，你在旁边一直盯着他看，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致爱丽丝》这首曲子，我弹的时候我该弹哪个前面的灯会亮，然后他会提醒我，比如说四五四，就指我应该哪个手指去弹，就带我先迅速的熟悉一下。 大家有没有想起就是上周鲸鱼看到罗马字母唱《我老婆说》，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的脑子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对啊，你的嘴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练琴，还在练一个反应能力和协调能力啊。 对。 但是你看，上周探店了，今天中午还有探店啊。今天中午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依然是12点，鲸鱼带你再去解锁更多的高新科技产品。 那我跟你说，创意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滥用。我忽然想起来，当年就是刚刚有电钢琴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呢在家里，因为我们弹钢琴的就不太懂有这种功能，他当时自己发现有个录音功能，你知道吧？ 嗯， 他就录下来以后自己在旁边看书，那个就不停的在，因为爸妈在外面嘛。 哦， 结果他妈过来以后，忽然说：“哎，你第四小节为什么老那个位置老错？ 就是你弹了八遍，为什么都是错？ 你弹错的那个位置每次都会播一遍的。” 哎，我觉得这不仅是琴有创意，这个人更有创意。 好了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你最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是什么？来，不妨跟我们来。说说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我看来真的是创意无限的典范了。我们来听到的是《魔动闪霸》哈，去年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别人说哇，全场就开始震惊，这个音色简直会有创意到爆哈。来听到的是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勇敢》。 烈火空，真心感不灭。 随着光源，别再惧怕黑夜，挥手告别以前的自己，做新的自己，探寻新的可能，抛下烦忧，昂首阔步，挺胸抬头，不再逗留，也不肯罢休，小小心脏总是滚烫。方向打开想象，加满能量，一路上一能穿一肩膀看得漂亮，嘟嘟嘟嘟嘟嘟，闪亮登场，震动魔方放在纸上，我的主场，身边天降麦克风在手上，接着唱有力跟上，引领时代风向，拿出指南针，扬帆起航，乘风破浪，马上快要越过海面，给我一点时间，季节好，找到宝藏，好好收藏，愿望已经不是空想，拥抱温暖脚下，不满别在强烈，别沉醉之间，多点战略，越看见远越照亮空缺， 可带娟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像、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五折，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啊一呜哎哦嘎西西哒嘎叽咕叽咕那尼猫撒西苏塞ソフトクリームゴゾラップでいこう。 抜きパイシュークリームバナナゼリーパパの泡たぬきホットケーキバームクヘン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バターわたぬきクレープ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とご飯わたぬきとおやつわたぬきと肉まんわたぬきと北京ダック三つ豆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シロップ金時わたぬき大盛りわたぬき丼 我们来听到的是花泽香菜带来的 Sweet Perry 这首歌曲呢，如果学过日语的人应该能够听得出这其中的创意在哪里啊。除了它这么好听的音、就是声音之外，它的就是日语有一个五十音图嘛，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音标之类的，就是 IUIO Kaki Kukaiko Sasi Suzaiso Nani Nunano 等等等等，就是都是他们有个五个元音，就拿不同的东西组合上去， 所以类似于一首歌是这么唱的：阿波茨的俄 F 歌和一杰克 L 差不多，就这意思。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第一句话就 R E U L， 我说啊，这不是五十音图吗？而且就是在日本是家喻户晓嘛，怎么会这么唱歌？后来你知道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特别喜欢花泽香菜，然后他当时老师还不让他听歌，后来他等他上日语课的时候，跟老师推荐这首歌曲以后，那个日本老师说不错，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啊。阿波茨的俄 F 歌和一杰克 F 歌。哥，你那是 F 哥吗？阿布斯的阿夫哥喝一起喝了么呢？我婆其实是喝威武西兹，好吧？哎，我怎么 背着 我怎么一下唤起了我六年级不是六岁的记忆、啊？ 背着容易被串啊！ 好，我们今天呢说到的话题呢，这个你觉得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刚才这首歌曲也很有创意设计，对不对？ 哎，是的。那今天准备的歌单当中，几乎每一首歌都有独特的小巧思在，可能在编曲部分，可能在歌词部分，还有的在他们的合作的部分。现在歌单已经更新了，想要获取今日份的早秀创意歌单，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 飘摇的云说呢，其实很多创意都是来源于人们的懒， 这个确实是、 哎、他说比如说不想走过去调电视的频道，所以有了遥控器啊。电梯当时的设计纯粹是为了省力，所以很多的创意都是懒人来推动的。你知道在这个方面我见过最奇怪的设计，就是十多年前当时有个人呢发明了一个五个手掌然后可以搓起来那种垫桌子脚的东西、当年就被评为最无聊的发明以及最没用的发明，后来卖的超级好那个。 对， 因为它五个嘛，就是比如说不同的高度就可以垫啊。 是， 就垫桌子脚，大家觉得在底下有个手掌就觉得很可爱，你知道 就而且好多家居类的这种小的很有特点的东西，它既有创意还兼顾了美观。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他想设计一个已经设计出来在生产了，就是带播放音乐功能的花洒。我最近刚买了一个花洒是带置物功能的花洒，就是这个花洒它本身就是个置物架，因为通常你知道在淋浴房里面你还需要单独安排一个架子然后去放自己的洗浴用品啊等等的，这个就直接放在花洒上，然后一转身就能拿，就很方便。 哦，不过跟刚才那个比起来好像还是它的先进一些。 更有科技感。 哎，对了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傅莹飞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他自己呢在那个车上的一个摆件啊，他上面呢本来有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他说呢给大师兄配了一个萌萌的二师兄，有没有创意？还挺有创意的哈。 哎，是的。然后呢练习也说最有创意的呢肯定是我家娃呀。 啊、怎么说， 我家娃可甜可咸，独天独厚， 可甜可咸。 世间再无其他了，讲一讲具体的一些有创意的例子嘛。 哎，是美丽人生1080呢说有个小馆子的创意挺不错的，我老远看去呢上面写的百年老店，近看以后呢好像前后有两排字儿，就是特别小哈，近看一看第一个字是离，后面是还有98年，就是加起来就是离百年老店还有98年， 也就开了2年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就是之前经常有什么 since 1898就是百年老店嘛，对吧？我上次看到一个 since 2020 我说你去年在开的有什么好 things 的，对不对、 挺有意思的。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很准备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像我就爱吃荔枝说，刚刚周杰伦的歌你们已经选了印第安老斑鸠，那是不是今天已经听不到周杰伦的那首你听得到了、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放过哈、在早安游乐场当中把它当作倒放的一个影子有播放过、就是在2分10秒左右有一句听不清的歌词其实把那句听不清的歌词倒放过来之后就是只有你能听得到 啊！是是是，之前你跟我玩过这个梗吗？ 对， 对、但我后来发现那个游戏没有办法玩、因为这个吧，你知道只倒放了大概7个字你都已经听不清了，我给你倒放一整句基本上没人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是是， 只能凭记忆去回想一下当时好像在这首歌这个部分这句话应该怎么唱来着。 对，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把你们觉得非常有创意或者有趣的部分来告诉我们哈。好了，好久没有分享小甜剧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应静瑜的要求分享一部由刘以豪、周雨彤等人出演的青春浪漫都市剧《当爱情遇上科学家》正式上线了啊！ 哎，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周雨彤，就是她的穿搭还有她的性格，包括她前一段时间主演的《我在他乡挺好的》也是获得了很高的评分、这一次又有小甜剧《当爱情遇上科学家》，展现的不仅有这种甜宠向的恋爱气息，也传递出了青年科学家为了科研工作奋发向上的青春态度。 哎，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就是静瑜最近不是迷恋的有什么之前什么 你是我的荣耀， 对，火箭工程师是吧， 对，杨洋嘛， 对对对，还有什么什么就计算机高手等等啊，这次好像又变成了一个理工天才哈。好了，两个人可能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可以给他们的恋爱打上一点点更有意思的符号，来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带来的恋爱狂，早音乐秀继续来感受一下。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再扬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别让这邂逅变成遗憾了好吗，等我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连红海小通通都不要、怎么这么晚你还不入睡，是不是在等着谁， 是不是在等着谁、 My heartbeat will be moving just for you, for youEvery girl wants to be Uniqlo, Uniqlo. Every boy wants to find someone special, someone special.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再扬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别让他邂逅变成一个了好吗，氛围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连红海秀通通都不要、 是在半米内的距离，期待最亲密关系，在梦里慢慢的沉溺，想要拥有，想要拥抱，想要走进你的心里，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和我在同一个轨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风行大漠，一季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

再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女排成田组的比赛，卫冕冠军江苏队迎战的是老牌劲旅天津队，两大国手张成宁和龚翔宇领衔的这个江苏队和李盈莹、袁心玥为核心的天津队，循环赛都拿到了6-1的成绩。半决赛呢，江苏队是3-1击败了上海队，而天津队则是3-0拿下了辽宁队。两队呢在循环赛的首轮交手，当时呢就江苏队是3-2险胜，而最后呢经过了4局的激战，天津队总比分3-1获胜，时隔8年第4次获得了全运女排的冠军啊。再来关注一下女子50米的自由泳决赛，刘湘的这一次游出了23秒97，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全国间亚洲纪录，获得金牌。而张雨霏24秒29获得亚军。50米自由泳之争，竞争的主要的对手呢是在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刘湘和张雨霏之间，两个人预赛和半决赛均占据了前2位，拼得非常凶。而决赛呢，刘湘在第4道，张雨霏排在第5道，程昱洁在第3道啊。最终呢，出发之后你知道50米是特别短的，所以呢选手们是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而出水之后刘湘和张雨霏几乎是并驾齐驱，难分伯仲啊。最终呢到边的时候，刘湘稍稍更胜一筹，是突破了24秒大关，游出了23秒97的新亚洲纪录成绩，获得冠军，我们来恭喜他。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4届全运会的男子 U22 的决赛啊，当中呢经过4节的激战，辽宁队最终呢是以87-79力克广东队，是成功的卫冕了全运会的冠军。而这一次呢，郭艾伦呢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疯狂的拿下了33分，为自己的亚一位这样一个称号来继续证明。好了，以上呢是为你送出的来自于全运会的最新的一些战况，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这首歌曲呢很好的反映出了这些年轻运动员们在赛场上不畏艰险勇力拼搏的这样一种精神。来听到的是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来自于全运会的相关播报，以及来自于周笔畅的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你知道对于音乐 DJ 来说，周笔畅这种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动态变化太大 就高的地方特别高，然后低的地方呢又怕大家听不到， 就是高了也会报警，低了也会报警， 哎，但是你看这就是表明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嘛， 啊， 高低错落，也很像运动员们努力奋斗的样子。 哎呦，主持人就是会说话啊，静月，那你说话好有创意啊。 哎，今天的创意还是要看大家，先来看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啊，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昨天就开始了，但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让我们奋发向上，努力奋斗。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设计有哪些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设计有哪些呢？ 哪些创意的这个有关的事情？但今天呢，我要批评大佐啊。不够创意，没有放出我喜爱的这个文艺腔的调调， 没有给你把好几个 BGM 拼在一起 对对对， 没有让你感受到了变化的大佐。 好，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大家的这些说法还挺有创意的。我刚才看到了一条挺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台湾同胞们就是经常会写繁体字嘛，哈，他们呢老师经常会罚他们抄写忧郁的台湾乌龟每个字都超难写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这个时候就非常羡慕我们的汉语拼音还有简体的写法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好多台湾人也是写简体的， 是是是的，这应该是一个梗了哈。然后呢，这淼淼说，我做最有创意的事情呢，是2015年到日本玩的时候，在富士山下三个人合影，一个稍胖的女孩在中间扎马步，双掌打向两边，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左右跳起，就像被他打飞一样，当时发了朋友圈，掀起了一阵朋友圈的模仿狂潮。可惜我的级别低啊，不能在聊天室分享图片。 快给我们淼淼加精， 赶快加精啊！ 多来听，多来参与，多跟大家聊天，很快级别就升上来了啊！张旭这个太可爱了，他说我见过最有创意的产品，居然是一款山寨产品。大家可以想象嘛，当年因为冰红茶嘛，每个超市你都可以很简单的买得到。 对。 但是有一天他在南站附近渴得不行了，就买了一瓶冰红茶，然后拧开瓶盖，你们知道这个冰红茶上面经常会有。再来一瓶， 对， 哎，我特别开心，然后就去找那个店主兑换，说你看我中奖了。店主非常不屑说，你再仔细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仔细一看，因为冰红茶一般不都是再来一瓶吗？ 对， 他这写的是再买一瓶 一个字一字之差。 他说不对呀，这不是某师傅吗？仔细一看，写的是某帅夫 你这果然很气皮狠呀啊那我要跟你说，那我要跟你说一个我原来看过衣服的一个样子啊，老远一看，别人说，哎，你这好像是某著名品牌钩子品牌的呀啊，后来别人说你再看一看，他把拉链一拉，钩子变成了一撇和一捺，正好从中间对折。 哎呀，也不知道这种创意，大家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好像之前聊过这个， 带来快乐 啊，是吧？还有趣啊！好，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快乐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你觉得生活当中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最有创意的设计，你看过的，来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还继续会为大家来提供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无音之音底尖全国巡回钢琴独奏会来提供。2021年的10月22号的晚间19:30来上演哈。 这次呢，著名钢琴家李坚将会和大家在北京音乐厅见面，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将带领大家一起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可以去大麦网。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建面52到140平，1-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您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别人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你懂我的无理取闹。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It's just my luck, 爱让人着迷。It's just my luck, 疲劳飞向着你。It's just想要拍下路过行人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Alani 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浪漫主义》啊，这种合作的形式也算是一种最近比较流行的创意的方式，包括我们之前听到的这种 Goda Cat 一起在 Say So， 对不对？和林彦君也有一个合唱的版本哈。 嗯，林彦君啊，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男女合在一起的那个声音配合起来， 对， 听起来好像又要听了一首新歌一样。哎，这就是很有创意的音乐合作。 是，但是可惜的是，最近可能就看。 听不到什么翻唱了。你们翻这两年有什么大热单曲很少有翻唱了吗？ 但是因为翻唱出来之后也会被月鸟小哥哥吐槽编曲没有创意，没有超越原唱、 哎、 没有什么改变。 你就直接破我的梗吧，我一会儿就真的准备去吐槽一下 啊、真的还有翻唱哈、啊 哎、 今天、 哎、今天还有翻唱了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事情呢是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大家不妨呢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天啊。在聊天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呢，今年国庆的 BGM 仍然是来自于王菲的声音。王菲最近献唱的这种怎么说呢，献礼的声音， 嗯， 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主旋律宏大的一种氛围，反而是很贴近你的一种感觉， 就丝丝入心的感觉、 哎、 前两天我们刚跟大家分享过了，在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啊，就是电影频道的这个大湾区的电影原声音乐会上面，然后王菲是献唱了主题曲、 嗯、 那这一次呢她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当中又献唱了推广曲叫做如愿。 对， 空灵的音色和独特的唱腔把影片当中四个不同时代父母一辈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 嗯、 再搭配歌词当中的诗意比喻，深情地呈现了国人世代传承的精神。 来听一下王菲的如愿。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祝车主出行安全， 二祝车主健康团圆， 三祝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呦，刚才王菲那首歌曲真太好听了啊！有人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来问，哎，王菲这首歌曲叫什么呀？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早上音乐秀的花园当中啊。 是，这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先行推广曲、 哎、 这个电影呢也是已经定档在11线里播出了。 是，但是大家呢听到这首歌曲呢以后呢，查理普斯说，哎呀，你觉得我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创意词汇啊，这个护发四姐、南海几， 哎呀， 杜瑞诺啊， 这不是我们早秀的长期的听友可能真的不太懂这个梗啊。 然后呢，然后结果旁边说四姐是什么，他说四姐好久没有护发了，你这个事儿得问 PD 啊。 但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对勾，然后打开之后是一撇一捺的这个、嗯、然后呢邱佳欣说到钩子产品，有一回呢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回家很委屈的跟我说、 嗯、 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是对勾，而我穿的是个叉，我又没做错事儿。能猜出来是哪两个品牌吗？ 哎呀，这个 Kimmy 小小张说，来分享一下我们家小妞的这个创意的想法啊。有一天小妞跟我说，妈妈，我以后有了孩子一定先教会她说爸爸。然后我就，哎，那为什么呀？他说这样呢，他半夜哭了就只能叫爸爸，我呢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啊，这个确实是，还有一些妈妈就是把他发到朋友圈里面，就引起了很多妈妈的共鸣啊。确实、 嗯、 到半夜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父母会比说谁最先受不了孩子的哭声 啊， 然后等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再起来收拾。 对，那这个如果是我忽然想到了我前两天那个小外甥女啊，她呢最先学会的是姥姥这样爸爸妈妈就都能睡个踏实觉了，姥姥根本睡不好呀啊！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发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像一些全新的产品啊，还有一些吃的、 嗯、 刚刚有朋友说自打麦当劳已经改名成了金拱门以后，那肯德基是越来越开封菜了。有没有发现、 啊、 前两天我居然在里面吃到了那个叫什么、 嗯、 螺蛳粉汉堡。 螺蛳粉我跟你说，最近听说开封菜准备马上要上热干面了，你能想象到吗？ 早餐是吗？ 是哈、啊，所以呢，这种创意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涌现。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你见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来到早安音乐的花园和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 FM 97.4，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对抽，五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然，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电瓶坏了，车打不着，电瓶坏了没办法，途虎养车，途虎养车，晒单送四次洗车， 途虎养车电瓶免费上门安装，大牌电瓶立减150元，晒单再送四次免费洗车券，养车就是途虎。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的。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0，欢迎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9月30号到10月1号，张毅直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呈现了2021国家大剧院国庆音乐会名家荟萃奏响二胡协奏曲《我的祖国人民万岁》，电影《开国大典》的主题曲等《岁月流声》，并且将带来《秋收山歌》、在丹戎加东以及黎明等世界民歌6首哈。 这一次呢，将会以华彩乐章喜迎国庆，大家可以拨打订票电话6655-0000-6655-0000。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出炉啦！你怎么哼哼？你怎么发出这种哼哼声？ 我就每次就感觉到你这种蒸包子似的叫卖的感觉。 你没发现我今天换了一种方式吗？就是这种迎客开业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某易音乐月啊，网易云音乐呢是以追忆黄金年代致敬经典之声，跟我们俩上周推出的企划非常吻合。 嗯， 就是重新演绎了一些传唱度和影响力兼具的港台金曲，我们也演绎过嘛。 铭记。吉他这种蓝海鸡， 对，我们的蓝海鸡啊，我们的饿狼传说啊，对吧？这上周都有，但是他们呢，最近也开始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不同年代的歌手，不同音乐风格，在经典歌曲当中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新火花，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去重置了一些经典港乐哈。 嗯，这次的特别企划叫做《恋恋记事簿》。这一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在今天的早上热流行当中听到的是霓虹花原来翻唱的《偏偏喜欢你》。偏偏喜欢你的原曲，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嗯，但是呢，他们却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韵味。广大听友听完以后呢，觉得他们的发音跟我们俩有一拼，我们感受一下先啊。 南海鸡那种吗？ 差不多，我浪窜出，感受一下啊。偏偏喜欢你，来自于霓虹花园。 愁绪挥不去，苦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唔得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是负累，想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 旧日情如醉，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近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就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情意已撒灰，恩爱都撒灰。 哎呀，我觉得凭良心讲啊，人家的这个广东话的发音比我们还是要强很多的。 就是，但是你知道，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就遭到这个广东地区的朋友的吐槽吗？嗯，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发音 很硬，你不用咬的那么 哎，就 撒灰， 对对，就是或者 撒灰， 就是很明显，就是特别想表现的特别好。 对，你就很轻柔，你像我唱错了没关系，就一笔带过。 就蓝海鸡，就蓝海鸡。就我朗就我朗，怕什么是吧？ 要给上周没有听早安热流行早安游乐场的朋友做一个解释啊。 嗯， 上周我放了一下杨千嬅的野孩子， 是 因为他在里面唱嘛，野孩子里面就明知他这种男孩子。 嗯， 但是他唱的就很是明知他这种男孩子。我说完之后大家就说哎，为什么是男孩子？你们去听杨千嬅里面也是男孩子。 我又笑出了鹅叫，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今天呢这样啊，这个我们正本清源，虽然最近大湾区就是特别流行。嗯，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听到刚才这首歌曲，我们把原唱也听一下好了哈。嗯，来回到一下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是陈百强其实的感觉是一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嘛，跟他刚才的乐队的感觉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我觉得也像上周我们的一位听友说的一样，就是翻唱不是要超越，而是要致敬。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Thing 来自于 Afrojack 以及 Mike Taylor 带来的一首这样的单曲啊。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首广东话的大湾区的歌曲，大家呢好像还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Mr. 徐胖说，这个广东话歌曲就是有一种特别想唱但是开不了口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这形容没有那天那个李丽丽形容我们俩那个贴切，说我们俩人菜怎么？ 人菜瘾大 啊，人菜瘾大，对。 叶慧如黄说都是撒灰呀、啊，我看到这句我还犹豫，就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都撒灰， 对， 要么都撒灰， 对，应该都撒灰，都是撒。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撒灰， 这是更恩爱都逝去嘛啊？这、 哦、 这句话嘛， 情义 已失 去， 恩爱都逝 去， 哎、 啊， 对，就是撒灰， 撒灰， 对。应该都撒灰是吧？确实都是撒灰哈。 哎，但借由这一首翻唱，还有一首原唱，很多朋友都开始怀念这首歌，还有歌手了啊、 哎。 说还得是原唱啊，太打动人了。 是，好，那当然呢，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创意，我觉得呢，很多人呢把创意也是用在了不同的方面。刚才说到了很多音乐方面的创意，当然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创意也有很多。像有人就说到了吃的方面，我忽然觉得。论创意的话，全国各高校的食堂师傅应该是创意的大神啊。 比如说什么圣女果炒鸡蛋啊，就不能拿个大块西红柿给切吧切吧。 就是剩下的东西，就还有什么月饼也会 拿去炒块、 啊。对， 包括这段时间，我觉得好多的高校又会展出那种你吃不掉的月饼，然后给它切成四块或者八块， 对对对对对， 炒一炒，什么炒月饼啊之类的。 就我特别想说，那你就直接给我那月饼都行是吧？ 哎，但我在想，现在好多的食堂不都是自己就是去选，然后自己刷卡了吗？真的会有人点这样的菜吗？比如说炒月饼这种菜，我是绝对不可能花钱去点的，除非就是他一人一份非给我放在盘子里。 可能你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就是他那月饼真的好多人 还挺喜欢吃的。 你号称你会买，你也没买，人家变成炒菜以后，哎，真的卖出去了是吧？ 我想尝尝到底有多好吃。 哎，对，这炒月饼到底什么味儿呢？你可能有这种想法哈。就相对来说呢，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很多人的这种思路呢，其实可能是在这种。怎么说，就说做饭这个方面的啊、刚才说毕小美说我妈做饭特别有创意，就她不太会做饭，但每次都能把各种东西放一起做，就食堂大师傅那个类型哈。我喜欢吃韭菜鸡蛋，我喜欢吃尖椒茄子馅的饺子，我妈呢把韭菜鸡蛋尖椒茄子一起放在一块给我做饺子。 哎，这个饺子馅真的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一种非常特色的饺子馅啊、还有不能吃肉的肉丸子，不能吃的肉丸子。他说 吃肉的肉 他说在娃哈哈的奶茶店有一个八宝粥味的奶茶，哎，是不是很好奇是什么味道？其实很简单，你去买一罐八宝粥啊，再买上一罐 AD 钙奶，给它两个混在一起，就是这个味道。 这个无名8059呢说，我觉得听听 FM 的 APP 就挺有创意的，同时能听广播和小耳朵互动，两不耽误，捎带手还能中个快8毛的红包。 对， 除了稍微有点延迟，周五的这个早安游乐场抢不过其他人以外哈。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哎、 那么应该目前不出意外的话，点赞第一名的还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 哎、 然后呢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跟众多的小耳朵一起来互动，同时加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见过或者做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或者设计是什么呢？ 期待看到可爱的你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可爱。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钱，不当自己是落选的人，单身不就是一种过程，用心去找些小钱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却发现越等待越不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太多朋友喝了又分，看得我有点心灰意冷， 容易，找适合的对靠缘分。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却发现越等待越不回来。 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歌曲《可可爱爱的可爱》啊，哎，他的风格真挺多变的，对不对？他也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歌手啊。 嗯，那今天你还记得这个创意体现在上次我们播了他的新歌以后，然后在网上有看到他的一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不想播那种让别人在 KTV 里面可以唱的歌。” 但 从一开始就标榜自己的音乐态度。 但是其实他有很多歌 KTV 里也很受欢迎啊， 是排行榜上都能看得到。 对 啊， 就是你看，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对吧？啊，你如果专门为 KTV 做一首歌曲。 还不见得真的在 KTV 当中能上到排行榜里呢。 对啊，就像你，就你为了创意做一期节目，就不见得有就无心插柳那么有意思，对不对哈？ 今天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或者说自己尝试过的有创意的事情，包括了一些小手工，还有给孩子的学校做幼儿园的这种作业呀，家就是一些动手的，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们的创意无限，但到最后通过实施的还是家长。就是家长把创意变成现实。 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就是多多留心一下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创意，都真的很有创意的感觉哈。啊，也可以变成大家自己这个日常的闲聊或者生活之余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这个花洒，我就准备购入了啊。如果上市的话，对不对哈？ 就是唱浴室歌王是吗？ 啊，对，浴室歌王啊， 新一代浴室歌王。 我们的这个邻居们就不好意思了啊，我上这个洗手间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啊。会多多的这个唱唱歌的感觉哈，但稍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意一下我们非常有创意的这个汽车音乐会哈。 嗯，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是京城名山秋日限定的五洞浅山， 哎， 待会儿在汽车音乐会当中，大家就可以听得到腾斌为大家介绍了。 嗯，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的《死人游》，就是最有创意的，就是前面这一部分。这就是尬聊。 Yes, been a long time。 这段就是 已经很久没有见了。我们明天就会再见哦，各位。 好了，明天见了，各位，拜拜啊。 So you still with her? Yeah, I'm still with her. That's cool. That's cool. I like her now. I'm happy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学懂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